祭司的琴组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是你们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 Amen， 这是上帝的话，请坐。感谢上帝，他多么的爱我们，给我们这个那么宝贵的礼物，他的话语，我们可以认识他，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传福音的力量。今天我很高兴也可以来到你们当中，跟你分享今天的经文。我是在万华，南万华。跟我太太 Annie 今天没有办法来，我们在那边传福音宣教，要开拓教会，然后每一天遇到很多的可以说障碍或是挑战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万华，但上帝可以改变万华，上帝可以让他的国降临，所以我们只是完全依靠他，常常祷告。看到今天有很多小孩子在我们当中，还有父母，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有记得你们小孩，有可能是很久以前的，有可能是一年前而已，开始走路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记得，特别是那天他们开始走第一步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记得，好像很久以前的感觉，应该有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有趣，小孩子在家里，然后他们就是特别小心，在沙发上面或是在桌子旁边，就是保护平衡，练习走路的时候，然后看到爸爸妈妈觉得已经好了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会鼓励小朋友开始走路。他们看到小孩好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跟他说，来来，你可以，加油，你可以，然后他们勇敢的开始走路的时候，大家非常的兴奋，说，啊，你很棒，啊，大家拍手庆祝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记得这个时刻？对，很开心，有可能有录音。但我们现在时尚看看，如果不是一个幼儿十一个月一岁左右的小孩子开始走路，如果是一个四十岁多的一个男生，像我一样四十多岁的男生第一次开始走路做第一步，你会如何反应？应该我们会多么的惊讶，说，哇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四十多年他没有办法走路，但他开始走路，我们会庆祝赞美我们的上帝，赞美他怜悯的爱，一直的权柄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，因为我们要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。你可能 记得在身边的门口，这位四十多岁的男生每天在那边，他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瘸腿，他得到医治， 那有没有人记得那个门的名字？圣殿有不同的门，对不对？它叫美门，很美丽的一个门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原因是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光到那个门，就是哇，十分的漂亮。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个美门，因为那天我们看到上帝美丽的恩典，美妙改变这个人的生命，完全被改变。之前他在那个时候，在这个古代，如果人瘸腿，几乎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工作，他如何过日子？他怎么活着？他需要完全依靠这个乞讨，他是一个乞丐。他从人生出生的时候都是瘸腿，所以应该已经几十年做这个乞腿乞讨的工作，真的很辛苦。他需要人背他到那个美门，每天为了做什么乞讨。所以我们那天看到彼得约翰要进入圣殿时，那位垂垂的人乞丐，他看到他们马上跟他们乞讨，有没有钱可以给我？你们愿不愿意支持我，给我钱？彼得怎么回应他？彼得的个性很明显，他就是很直接说话，很勇敢的说话。他怎么回答？我们一起念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第六节，请。 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 所以我没钱，但我有耶稣。奉耶稣的名，你要起来。感谢主，彼得拉着他的手，帮助他站起来。他真的那天开始走第一步。但我们看到他并不只是开始走路而已，他开始做什么？十分的开心，充满喜乐。他做什么？跳来跳去，有很多喜乐。他跟彼得、约翰一起进入圣殿，开始赞美他的上帝，赞美怜悯的上帝。他们很兴奋，约翰、彼得也感谢主赞美他。可是呢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也注意到，不是每一个人很开心，不是每一个人庆祝很兴奋。这位乞丐开始走路，虽然他们看到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力量，有一些人他们听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的话，他们很烦恼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看到他们觉得很烦恼。为什么？有人得医治，为什么很烦恼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彼得创造这个神迹之后，彼得开始做什么？讲道。像那天圣灵降临的那天，彼得很勇敢地讲基督的福音，然后许多人、很多人开始跟随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。还有彼得他讲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以后，一样的情况，很多人透过圣灵的大能信耶稣基督，悔改。你们可能知道这些人叫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也是犹太人，但他们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撒都该人真的没有相信永生，他们只是相信这个人生而已。还有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复活的概念，他们拒绝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听彼得讲耶稣基督， 的福音，还有特别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特别的烦恼，不能接受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复活，他们觉得不行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。但他们如何回应彼得？他没有跟他开始辩论神学，他们没有打开圣经跟他讨论真理。他们怎么处理彼得、约翰？如果你不能跟人辩论，很多政府会做什么？威胁你。他们把他们抓，威胁他们，说你不可以这样讲。但是已经时间太晚了，那边有一个犹太的最高的法院，因为已经晚上，他们只是早上有一些举行开会，所以彼得、约翰没办法，他们那天晚上就是拘留下来，在监狱里面等待，等待耶和华，等待他们的上帝。这是使徒行传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使徒被抓，第一次，但不是最后一次被抓。但感谢主，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苦难、挑战、逼迫，他们没有放弃。很明显，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继续勇敢地讲耶稣基督的名。虽然他们受到威胁，他们还是勇敢地传福音。但那个撒都盖人警告他们：“你不可以讲耶稣，你不可以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”彼得、约翰就是怎么回答他？我们一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第四章二十节，请。 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 不能不说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我们看耶稣死了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升天，我们一定要说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应该追随的一个榜样，我们不能不说。我们要勇敢的、无助的传扬耶稣基督的名。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不是为了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个榜样而已，还有要让我们得到鼓励。我们都需要关于传福音有需要鼓励，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国会降临，上帝的国一定会降临，上帝的道一定会传开了。到现在，在这个世界各地，所有上帝拣选的人，就是从黑暗中进入上帝的光明，这是圣灵的大能做的。所以我要鼓励，得鼓励，没有任何障碍能胜过上帝福音的大能，没有任何障碍。所以就是如果有周报，你可以看到有今天讲到的组织，无论面对任何障碍，耶稣的名字将被传扬到地极。还有三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传扬福音所面临的障碍，传扬福音的力量，第二个重点，还有第三个是我们被呼召去传扬的名字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赐北父，我们知道你现在透过耶稣的灵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他会改变人的心，他也愿意改变很多家庭，透过福音的大能，他连愿意改变一切。我们很期待看到更多人认识你，但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，求你改变我们，也今天早上得到鼓励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之名， Amen. Amen. 传福音所面临的障碍， 当我们想到我们要活出一个使命的生命，一个使命生活，一个遵守大使命的一个生活，我们会最常面临的障碍是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传福音有什么障碍 ？Obstacles。在台湾，我们有宗教自由，对不对？我们不需要担心像那些使徒们，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中国或是北岸，会遇到逼迫，很严重的逼迫。我们不要担心这边，我们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我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信庄聚会赞美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不要担心 会被打，会被抓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多传扬福音？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没有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在我们学校里面，在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，如果上帝给我们机会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多强传扬耶稣基督的名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常常为这种事情祷告？我们为什么没有每天醒来说，上帝给我机会，开个路让我传扬你的名，我要荣耀归给你？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。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障碍真多很多，常常我听到的只是很多人跟我说，就是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，太忙碌，好像只有时间想到自己或是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所以没有时间。我们有时候觉得哇很累很疲劳，我就是没有那个力气传扬福音，就是要回家多休息，早一点睡觉。很多人就是不要跟太多人有任何的相处，因为太累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，我们没有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缺乏一个动力传扬福音。我们没有喜乐，福音的喜乐，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起来去传扬福音。还有许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觉得我们就是想到传福音，我们会害怕，会紧张。虽然在台湾，我们不要太担心有暴力、威胁、严重的逼迫，可是我们会害怕什么？被拒绝 ，rejection， 还有害怕就是丢脸，人拒绝我，人觉得我很没有那么聪明，没有。跟随着这里的文化，我们会觉得丢脸，我们害怕人没有接纳我们，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恐惧。我们有时候就是害怕我们所说的没人听得懂，他们不理解我们到底要说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害怕就是说错话，讲得不对，讲得我的神学基督论是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觉得比较保守，不要讲，因为不要有错误。所以这些障碍很容易让我们有可能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有可能一年后一年都没有跟任何非基督徒有这些属灵的对话，或是真的讲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唯一的盼望。当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基督徒，你我，我们有世界上最好、最伟大的消息，所以我们要分享，因为是多么的好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分享那么好的消息？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些见证，上帝的大能。福音如何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家庭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邻居，我们怎么 能不能跟他们分享福音这个好消息，耶稣基督的名。没有跟他们分享福音，有点像我们知道一个药品，知道他们很生病，就像我们不给他们能抑制他们的绝症一样。因为所有社会的问题，所有个人的问题，就有一个答案，就一个解决方式，就是基督耶稣。福音能解决人类最严重、最致命的问题，耶稣基督可以解决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工作不顺利，不是身体的一些疾病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，我们对上帝的背叛。那只有福音真的可以给我们医治我们。所以对我自己还有对教会的领袖，我们应当每天为传福音祷告，传福音的机会祷告。传福音应该变成我们一个人生、一个生活、一个 lifestyle 的一部分。在新庄、在三重、在芦洲，也在万华，我们看到很多人需要福音，很多。有时候看到南万华那边那么多人，应该基督徒不到1%，2%，大部分的人就是拜拜。每个地方需要福音，有时候看到那边的需要，我觉得哇，太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万华人认识耶稣基督。有时候邻人令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，所以我要做什么？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我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传扬你的福音。还有就是帮助我先看到这里的人的需要，我们周围的人都有需要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还有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需要。像彼得、约翰那天，他们那天应该也很忙，很多事情要做，但他看到这个人的需要，他就是跟他传福音，还有奉耶稣的名说站起来，因为他们有同理心。我觉得求主开启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对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有负担，这是上帝要改变我们。虽然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，我们看圣灵完全是圣灵的大能，帮助他们有勇敢的心分享福音。我们只是需要力量，我们要有力量分享那位可以医治我们、可以医治我们需要得医治的朋友。我们需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他是我们的君王。我们看第二个重点，传扬福音的力量。如果没有力量，我们不可能传扬福音，不可能。我们看到虽然这些撒都盖人对传扬耶稣基督的名，特别是对耶稣基督复活烦恼，想要控制下来这个福音的影响力，但上帝的话还是在耶路撒冷结很多果子，非常明显。我们看第四节，教会的长老那边的我们看教会的人数成长很快，进度很快，非常非常的快。第四节，听到的人有许多信了，男人而已，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，所以5000男人，包含姐妹还有小孩子，应该一定超过10000多人。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10000多人，所以那边的犹太人开始注意到。我们要知道这个从哪里来，这个运动从哪里来。 他们在第七节问一个问题，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？他们也要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。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人离开我们犹太宗教变成别的宗教，他们要知道。对彼得来说就是很简单很明显，谁的名？这位原来瘸腿的人现在在你们的面前跳来跳去赞美上帝。在第十节他说是靠着拿撒勒列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谁的名？耶稣基督的名。但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，在特别是在第八节，我觉得重点在这里，力量从哪里来？第八节给我们答案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传扬福音的勇气从哪里来？第八节说什么？那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， full of the spirit， 圣灵充满了他。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意义？首先，被圣灵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渴慕，我们都应该祷告圣灵充满我这种事情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上帝命令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。但被充满圣灵，耶稣基督灵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会讲有一些奇怪的话、奇怪的语言，或是奇怪的现象发生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很多教会，人受圣灵充满，他们会想到这个。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受到圣灵的掌管，他会控制我们。我们充满有耶稣基督的名。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，他说不要喝醉，他又说你们要圣灵充满。不像酒会可能会让人失去控制，不能控制自己。但圣灵充满了我们，我们真的能自我控制。还有我们会充满有感恩的心，赞美我们的上帝，唱诗歌。它使我们充满圣灵的果子， the fruit of the spirit。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你们应该就知道，小孩子应该知道。圣灵会使我们有爱心，会有喜乐、平安，有忍耐、有仁爱，使我们良善。还有圣灵充满我们，会给我们，不是一个在那个圣灵果子里面的，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勇气 ，boldness， 勇气，这就是传福音的勇气。在使徒行传中，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，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？不是方言，不是说方言，或是不是解释方言。最明显最常看到的特征就是胆量，特别是传福音的胆量。虽然有逼迫，教会常常祷告给我们勇气。虽然我们心里面有可能有恐惧，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灵充满了我们，给我们勇气胆量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，上帝我害怕， 上帝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但你知道这个人要听的是什么，充满了我们，给我们可以说的，很配合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能依靠自己。为了得到圣灵给我们那个传福音的勇气，我们需要常常祷告。圣灵充满是我们力量的来源，有耶稣在你心里面，有圣灵充满你，会有力量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彼得、约翰会不会有害怕？应该会，不知道隔天会发生什么事。他们在犹太公会之前那天晚上在监狱里面做什么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做什么？如果你被抓在监狱里面，知道隔天要面对这个公会，还有在使徒行传16章，另外一些使徒，这个故事很有名，保罗还有希腊也被抓，他们在监狱里面，在有一个大的地震震开牢房的门之前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你们记得吗？小朋友有记得吗？有一个大的地震，那个牢房里面打开了，他们那天晚上到半夜都做什么？祷告，还有唱歌，唱诗歌。在使徒行传16章25节，我们看到这些囚犯也听他们的祷告，听他们的赞美。未来有一位有可能因为听他们的祷告，还有听保罗的见证，传扬福音，他愿意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认识耶稣基督。他们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心，他们要好好准备，无论面对什么事情，他们已经可以面对。当那个腓立比的监局管理员，他看到门打开，他就是拔刀要自杀。保罗、希腊已经准备好，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，他们马上说不要这样做。然后有机会的话，他问一个问题：我如何可以认识耶稣？我如何可以得救？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传扬耶稣的名。他说：“当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。”为什么那么快可以回应？应该情况很乱，有地震，有人要自杀，很黑，但他们就是马上说信靠耶稣可以得救，还有他们全家都信了耶稣基督受洗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祷告。我们传福音以前要祷告，传福音当中要祷告，还有传福音之后要祷告，都是依靠祷告。我每次读那个故事我都很感动，因为我是我常常为王和祷告要看到的，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基督而已，还有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上帝愿意的话，让全家信靠耶稣受洗，充满圣灵，开始敬拜真神，歌颂他荣耀的恩典，这是我的祷告。还有同样我们应该要常常为这个地方新庄祷告，新庄也很传统，新庄也需要福音，让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被传扬。还有不是被传扬而已，求主怜悯这些人，让他们真的可以接受福音，得到喜乐，需要的感谢他们的上帝。弟兄姐妹们，请记住，记得 你不需要口才很好才可以传扬福音。很多人觉得、哦、我很害羞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不是 很会讲话的人。我们不需要上过圣学院的课才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。很多人就是觉得、哦、我不是传道人，我不是牧师，我还没念圣学院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们只是需要信靠圣灵，圣灵求你帮助这个人。有可能我们讲的不是完美的话，但如果圣灵在动工，他们会愿意听，还有愿意接受。我得到很多的鼓励，我看到今天的经文，特别在13节，看到彼得很勇敢的传扬福音。好，那些犹太人怎么回应？他们有什么反应？他们很惊讶，是谁呀、啊？你们是谁？你们从哪里来？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13节。他们 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便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 他们很惊讶，为什么那么惊讶？因为他看到彼得、约翰就是普通的人，一般的人。他们做什么行业？之前做渔夫，他们一般的工作，没有学问。这不是说他们不能读经而读书，就是没有去最好的学校。他们没有去耶路撒冷上过最好的神学的课，但彼得还有约翰拥有的比任何神学知识或是神学的学位更重要的。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是跟过耶稣的，他们跟过耶稣， they've been with Jesus， 他们认识耶稣，他们不是知道有一位耶稣，他们真的认识他，很爱他。他们曾跟过耶稣，他们知道耶稣不只是一个老师，不是一个道德的榜样，他是真神，他是神，他是他们的上帝。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造物主、救赎主、万王之王、王主之主，他们都相信。所以很明显，人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你常常与耶稣基督享受他的同在，你常常跟上帝享受团契的时候，你会找到传扬福音的力量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力量，不是在我们心里面找到一个力量，勇敢的讲，是他给我们力量，是他的力量在我们心里面，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，才可以有福音的勇气。他牺牲的爱，罪的赦免，复活的盼望，对我们来说是真的，是真实的，我们都感受到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福音的美丽，我们不能传福音。你不会传扬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你会传扬那些东西你很爱。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恩典的甜美，我们怎么可能传扬它，传扬它的福音？不可能。但如果我们认罪悔改，像今天一样已经赞美我们的上帝，觉得、哦、上帝你很爱我， 我们会有能力去传福音。举个例子，我们都很喜欢分享什么样的食物。如果在我们希望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爱宴，但爱宴也有包含人很喜欢自己带的一些甜点。什么样的甜点？当然是甜的，甜的东西，甜的水果。很多人说这个水果很甜，你要吃。这个糖果很好吃，这个巧克力，这个蛋糕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甜的。我们很喜欢分享这些甜的东西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认罪悔改，当我们承认我们所做的还有没有做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包含分享福音，然后得到罪的赦免，我们觉得哇，很甜美，恩典是甜美，我们得到福音的安慰，我们会很想要分享，像彼得一样。我们一起念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 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 他知道信靠耶稣是多么的甜美，他知道唯一他可以给我们盼望，所以他很乐意分享。我们看第三个重点，我们被呼召去传扬的名字。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一个字不断的出现，是什么字？是名字的名 The name， 名字的名。第七节，奉谁的名做这种事情？第十节，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十二节，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还有十八节，在十八节，公义会命令他们，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两个字，耶稣，我觉得如果就是看，如果是书法就是看，这两个字没有那么特别，但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的名字很有力量。他的名字就是像旧约里面的约书亚的名字一样。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？这是耶和华拯救，耶和华是我的救恩。所以小孩子们，你有可能记得这个第三诫命，为什么我们第三个诫命不可以妄称主的名，不可以乱说耶稣的名、上帝的名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，圣哉圣哉圣哉，所以他的名字也是圣洁的 Holy。 主的名代表他自己，简短的几个字就是代表他的一切，他的权柄，他的力量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耶稣的名字不像大卫那个名字，我是摩西这个名字，他是创造者。主的名是整个创造中最有力量、最独特、最美丽的名字，很美丽的一个名字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其他的名字，封其他的名字，没有其他的名字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，都是封耶稣基督的名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传扬耶稣的名。这是在美国很敏感，你说耶稣人会有很大的反应，那如果你说神 或是说上帝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反应，因为耶稣很敏感。但我们不能就是鼓励人相信一位神，或是所谓的一个至高者 a higher power。 我们要传基督耶稣的名。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，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，很多。而现在我们的文化，如果你跟这些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谈一谈宗教，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会说啊、哦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牧师，你是宣教士，哦，很好，阿门。他们说你是阿门，你们是很好，你们有很做很多很好的事情，帮助很多人。他们这所有的宗教都好，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真理是什么？只有耶稣的名能拯救我们，只有耶稣的名能拯救我们，没有别的名字。无论是在天或是在地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名字真的可以给我们自由，福音的自由。没有别的名字可以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安息，只有他。但也许你听到这个，或是你有朋友听到这个，会有一个疑问，会有一个想法，心里面会想，牧师，你这么能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你这么可以说的，你这么可以说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信仰是真正的信仰，你怎么可以如此的很心胸狭窄，很窄的 narrow minded， 你怎么可以说他们不对，你是对？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想法， 我觉得很高兴你可以来到这边敬拜，听上帝的话。我很高兴你来这里，我很乐意在主日崇拜以后可以跟你多谈一谈这个题目，这很好。但我就是要说什么，我不认为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心胸狭窄，不是很窄的一个门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的，上帝自己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是上帝自己说的。耶稣说 narrow is the gate， 那个门很窄，不是很宽。我们要记得这是上帝自己说的，在以赛亚书45章第5节，上帝的话讲得很清楚。以赛亚书45章第5节说，上帝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很清楚对不对？他强调两次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思考，我们有没有愿意跟随万民之上的那位耶稣基督？你们有没有愿意进入窄门，那个美门，那个怜悯的门，恩典的门，耶稣基督的门？弟兄姊妹们，任何人可以透过信靠耶稣基督的名，可以进入那个美门，不是依靠自己，是依靠他。上帝今天邀请你，邀请我接受耶稣基督，领受他的恩典。我们很多人问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？你不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，就是接受这个恩典的宝贵的礼物， 接受而已，接受上帝最美丽的名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怀疑上帝，我如何可以真的信任你？我如何真的可以知道你是真的真神？我们要记得，上帝是值得我们的信任，因为他已经证明他牺牲的爱。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才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我们道成肉身。他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，圣诞节的最宝贵的礼物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如何可以信任他？是因为他证明自己，他才派他的儿子，他独一的儿子，他如此的爱我们，他愿意不是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还有他愿意，耶稣基督自己愿意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遇到很多的痛苦，被拒绝，很多的羞耻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来，很多人就是不能接受他的教导，但他还是没有放弃，完全走到十字架，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，信任他。感谢主，上帝差派的儿子，他虽然死了，他也复活了，复活跟他的门徒教导他们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还要为新庄祷告，为这个世界祷告。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重宝，所以我们每一次有这个特权一起敬拜，我们不需要害怕有人抓我们，我们要记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，听他的道，读他的道，背他的道，被福音改变，我觉得是上帝很爱我们的一个，他证明他真的爱我们，他给我们教诲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更被坚固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心充满喜乐平安，圣灵充满了我们，甚至我们到这个地步，就是我们不可以不说，不能不说，无法就是停止说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，超乎万民之名，美丽的救主，荣耀的主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因为你差派耶稣基督，你爱我们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差派你的独生子面对黑暗，进入黑暗，面对被拒绝，面对羞耻，为了我们的，感谢你，你永远会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求你给我们力量。我们有好消息，我们要传扬这个好消息，但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也离开这个地方之后知道你已经爱我们，你给我们一个特权，我们有福音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， Amen, Amen.好，感谢主，也谢谢牧师的正道分享。愿上帝他自己透过他的话激励我们，放胆宣扬他的福音。接下来要用一首。